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教授潘奇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常见的糖尿病的治疗。首先欢迎一下潘教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这个说到糖尿病，好像生活当中我们对这个病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哈，而且也经常会听到很多人一谈到这个糖尿病都会说三多一少， 对， 对吧？这好像是它的典型症状。 对，非常典型的症状。 那您也给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三多一少都是包括哪些多哪些少？ 三多一少呢，其通俗意义来讲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下降，也就是体重减少。 嗯， 这是典型的 症状啊。所以一旦有些人突然之间瘦下来，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你不会得糖尿病了吧，你去查查血糖是吧。 是这样、啊、就是包括我们自己要是医生之间开玩笑，看他胖了、建议他胖子容易得糖尿病，你查查血糖 啊。 他一瘦下来我们也怀疑他有糖尿病，你也去查查血糖。 所以这个胖和瘦好像都跟糖尿病密切相关啊。 对，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隐形症状啊，就是有些症状呢，这个大家都不会往糖尿病那儿去想。 对， 其实是不是有些症状还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和警觉？ 是的， 嗯，比如说，好像眼睛跟糖尿病就密切相关， 是 吗？ 是的，因为我们眼睛啊，看东西除了有我们的视网膜来帮助我们看清楚东西外，我们前面有一个晶状体， 嗯， 啊，也就是我们白内障容易得病的那一部分， 嗯， 它呢受我们的血糖调整。啊，在血糖早期忽高忽低的这种状态下，这个晶状体的调整，就是那个放大镜那部分的凸凹度发生变化的话，眼睛就会看东西不清楚。那我们有些病人，尤其是老年病人，他会觉得看东西不清楚可能是老花了， 嗯， 啊，他就不会去查。等到真正都出现特别典型的糖尿病的时候，再回想起来，可能在3年前、5年前就已经看东西不清楚了。 哦，这个眼花了，看不清了，有可能是糖尿病，是吧？ 对。 哎，我们一直跟这个眼科的密切联系，都认为是糖尿病的，就是糖网。对吧，都是认为你得了糖尿病的中后期了， 对， 才会引发这个眼睛的疾病。 是的， 这好像跟那个不太一样，是吧？ 不太一样，就是您说到糖网是我们刚才提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的主要的改变是一些神经的一些这个血管的出血呀、渗出啊，甚至出现了玻璃体出血，还有视网膜剥脱，这种呢是导致我们致盲导致失明的最主要的原因。 嗯， 但这种疾病的话，它属于非常严重的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那我刚才提到那种视物不清呢，是因为血糖波动引起的，这种病人往往还没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嗯， 也就是说我们早期的发觉了这种症状，我们早期去查 眼底 去查这个血糖，然后呢去看看是不是早期的糖尿病病变，这可以来预防后面的导致失明的原因。 嗯，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就应该引起重视哈，就是说您刚才说那个早期症状哈，就这个看不清楚，如果我们去查眼底，可能眼底没什么问题。 是的， 是吧？ 嗯， 但是可能会不会有些人就会这个就是模糊了一段时间，过了段时间就好了。 嗯， 然后他就会这个忽视他，或者说不以为然，不重视他， 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呼吁大家要对这种早期的一些糖尿病的不典型症状，要有所了解，这样会更早的去关注这个疾病，对我们的这个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有好处。 是，除了眼睛啊，这个花了之后啊，应该引起大家重视，这个不分岁数吧？ 对， 不分岁数，二三十岁的如果眼睛花了，也可能是因为糖尿病造成 的，是 的，是吧？所以眼睛视力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啊！除了这个眼睛，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有些人啊，皮肤瘙痒，这个过敏呐、或者是皮肤一些出现一些问题，好像还挺常见的。 是的，您说这个问题刚好跟我今天早上查房看的一个病人一样。 嗯， 这个老先生呢，81岁。那我问他，他的 跟我说三多一少症状都没有，您为什么给我诊断糖尿病？ 嗯， 我说你也先别说，我们先查查体吧。结果撸开这个裤子一看，这身上这个都血淋淋的一道一道 的，啊，都是自己挠的是吗？ 他说是因为太痒了，在他不知觉的情况下，就为了解决瘙痒，他去挠它。 嗯， 然后他查的血糖，您知道多少吗？ 多少啊？ 空腹血糖就16.8 啊？ 对。 这6.1不是诊断吗？ 对 啊，16.多， 16.8啊，就是因为在这个血糖的高的情况下，我们大量的这个水分会排出体外，然后我们的皮肤就属于一个缺水的状态，再加上每天还要排出一些毒素，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当然，在高血糖的情况下，还会导致我们的糖尿病神经病变，它也会出现瘙痒。所以这种痒度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季节变化呀，还有是过敏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更痒一些， 更痒，对。 哦，所以这个皮肤瘙痒也可能是糖尿病的这个预警信号。 这是一般人群，其实在女性她还有特殊性，有些女性她是外阴瘙痒，她可能会去因为这种情况去看 妇产科， 对，她觉得是不是一些这种感染性疾病，结果查也没有问题。那因为这个区域呢，女性呢，她属于这种跟分泌物有关，再加上这个不通风啊，它会瘙痒的更明显。 嗯， 然后呢，我们也再三提示，有这种症状的人，尤其是女同志，咱们还要早期的去查一下血糖的问题。 其实这个要是查的话，是不是应该比去妇产科查方便的多？ 更方便多， 对，是吧？ 现在你看社区里查血糖，很方便。第二个呢，就去大的医院查血糖，也就是8块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比我们排队挂号然后再去看要省。 要省事儿的多哈， 嗯， 那正好今天我们来说隐形症状哈，就是这些症状和诊断糖尿病是不是，这个真正诊断糖尿病是不是还一定有一定的标准？ 啊，就 是吧？ 您说的是 诊 断，我们还是要用血糖诊断标准。然后呢，症状呢是很多都是医生的一些总结，还有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啊，得出来的这种共性的问题啊。除此之外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有些人血糖高了，他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痤疮啊，就是我们说的脓包啊， 脓包哈， 对，还有些病人他会因为手术不愈合， 哎， 然后再去查血糖，发现血糖高，那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可能之前不知道自己这些血糖的问题，没有尽早的去观察。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请您来哈，来聊聊这个糖尿病的隐形症状， 对， 就是提醒大家一定得重视哈。 是， 就是这些症状多根弦儿，一定想想 是 不是容易。 就想想跟这个疾病有没有关系 啊？ 不要把自己弄得这个跟一盲似的，因为现在像您这个科普节目都非常非常的广泛哈，咱们能获取的这些健康知识来源也非常多。也是提醒大家，就不要等到特别严重的时候，或者刚才甚至出现看不清楚东西的时候，你再去看，可能就来不及了。 是，那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确诊哈，正好您来，我们老说测血糖，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哎呀，这个血糖是不是测的不太准？老说这个我今儿可能多吃点了，虽然说是空腹吧， 对， 这个诊断我们经常说，比如说有听说测血糖，什么糖化血红蛋白， 对， 什么糖耐试验，怎么查这么细呀？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腹血糖是指您不吃饭，就是晚上不吃饭不喝水，大概一共是8个小时以后我们再测的血糖。您在那个8个小时之前，比如说您出去跟好友聚会吃了顿好的，其实要是一个正常糖代谢的状态下，我们自己会分泌相应的降血糖的激素，它也不会引起第二天血糖升高。一旦您吃多了或者吃少了，第二天血糖高，就说明你这个调节机制出问题了，所以不用怀疑这个结果。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指标叫做随机血糖，也就是说 随机的血糖， 对，也就是说你到了医院，您可能是吃完饭1个小时或者3小时甚至4个小时，然后您又想查查血糖，这个我们也是有标准的。如果是大于等于11.1，我们也可以考虑是糖尿病。那所有的这些血糖的标准里面呢，大家还有一个金标准，就是您刚才提到糖耐量试验。这个糖耐量实验呢，包括空腹抽血，然后喝完这个无水的葡萄糖75克，然后2个小时再抽一次血，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血糖的结果来告诉患者您属于糖尿病还属于糖耐量异常，那进行判断。那在国外就是美国呢，他们会用到糖化血红蛋白，他们把糖化血红蛋白呢作为另外一个诊断糖尿病标准。但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的糖化没有标化，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同的医院用的机器不一样，用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在全国进行糖化血红蛋白的诊断标准的一个判断。但是呢现在我们医学会也在做这个工作，希望大家都采用同样的标准中国人群，然后做一个中国人诊断糖尿病标准的一个划分。 那像糖化血红蛋白是不是能够测出就是过往几一段时间它这个糖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代谢情况是吧？ 对，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糖基化的血红蛋白来测它的百分数。那我们的血红蛋白在体内的寿命是3个月，所以它反映的是这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 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这些检查尤其像北京这些大医院三甲医院 对 基本上都能做这些检查哈。 是的， 如果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个项目都不合格，是不是就基本上能够就是诊断你肯定是糖尿病了 啊？是的，因为这个在我们学会2008年做了一个全国的调查，发现糖尿病的患病率在成人的患病率是9.7%，那糖耐量异常的患病率是15.5%， 多那么多啊。 对，那如果我把糖耐量加上糖尿病加在一起，那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成人的糖尿病的这个就是血糖高的比例能高达接近25%。 哎呦， 也就是每4个里就得有一个糖代谢异常的。 哎，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糖代谢异常和糖尿病是一个接近糖尿病的过程又没诊断的过程，这个结论是吧？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正常的生化值，我们的血糖在我们的生化指标里是3.9到6.1，那大于等于6.1，小于7之间， 就这段时间， 这一段呢属于就是没有到糖尿病诊断标准，但是又高于正常值的状态，我们把它叫糖尿病前期。这个糖尿病前期呢，包括2种情况，一种是它的空腹血糖高，但是它2个小时以后的血糖正常， 降得挺快， 对，是正常的，那我们把它叫做空腹血糖受损。还有一种患者呢，他的2个小时血糖也高，我们叫糖耐量异常。那这2种状态呢，我们都叫糖尿病前期。那为什么大家对糖尿病前期很重视呢？因为我们在大庆做过一个研究，把糖尿病前期的患者给他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就是我给他讲你怎么吃饭，你怎么运动，你怎么保持心平气和的这种心理状态，它可以使糖尿病的患病率减少40-45%以上。 哎呦， 对，就是说这个时候干预是最好的 哦，就是黄金时期应该算是。 对， 哦， 它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并发症的问题。 我以为是医学界，比如说全球的医学界没有商量好，大家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标准来判断是糖尿病的问题，留了一个空白。原来它是一个其实是可以干预和治疗的这个过程， 是可以进行生活行为干预了，来进行治疗的。 那这个糖尿病我们都说啊，它特别难治哈，就是会有遗传性、家族性，那。来都已经糖尿病前期了，是不是就是命中注定这辈子逃不过去就一定会是糖尿病的 啊？是这样的，我们会提到一些危险因素，有些危险因素是不能避免的，比如说年龄，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的胰岛功能在衰退，然后我们处理这种能量的能力在减退，所以您稍微吃一点你的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血糖高、血脂高，包括体重也会长上来，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过程。还有呢，就是性别不能选择， 哦，性别有区别。 对，男性出现糖尿病的几率要大于女性， 原来是这样啊， 是这样。还有，但是还有一些这种，刚才您提到家族史，这个没有办法。比如说我父母是糖尿病，那注定我一出生就是高危人群，所以我们在一些糖尿病的家庭，我们会更尽早的进行干预，我们叫高危人群的干预，让他的孩子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就不要摄入过高的这种热量。第二个呢，就是加强体育锻炼，另外呢，让他尽早的进行筛查，这些呢都是不能够调节的因素。 是， 还有一些因素你能干预，比如说我们不让一些这种高危人群长胖，就是控制他的体重，还有就是高血压，我们进行早期的筛查。另外呢，就是血脂高的病人，我们也可以进行早期的筛查。所以呢，对于不能干预的因素呢，我们有 相应的处理办法。对于能干预的因素，我们会把这个干预的窗口要前移，这样呢也能够达到不管什么层面对降低糖尿病的一个需求。 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潘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糖尿病啊。刚才说了很多隐匿型的症状，包括糖尿病的确诊啊，但是生活当中我们也听说有些人啊，就是不能算是讳疾忌医啊，但是他会认为是药三分毒。 嗯， 哎呀，这个糖尿病我们听了那么多专家的介绍，只要我锻炼身体啊，然后我减肥，然后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我控制好自己的嘴，那我就不吃药了吧。就是潘大夫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也跟您提类似的这样的说法？ 是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医的人群中，有些人群确实像您说的，他会在意这个药物的副作用的问题。他除了说不吃药以外，他可能还会有一些行为去吃一些保健品。 保健品，对。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保健品，它为了达到这个治疗效果，它会加入西药的。所以也在这儿呼吁，我们要是治疗，就是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治疗。那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也不是说您一上来就要用药，我们呢会有一个给你一个生活行为干预的这个时间，如果进行干预以后，您达到了很好的这种这个生活的调整以后，依旧血糖没有达标，那医生呢会根据您的病理生理的判断，就是你的胰岛功能的状况，来判断你的药物的选择。像有些人他是属于胰岛素抵抗，有些人属于胰岛素缺乏，那医生会选择相应的药物来给他进行治疗。那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有些血糖它是可以逆转的， 就是能可逆的。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研究已经非常前沿了，包括对一些胰岛贝塔功能的一些保护作用，你启动的越早效果就会越好。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存钱一样，您现在存钱存得多，那您老年以后才能够享受很高质量的生活。 是， 所以呢我们在最应早期的时候不要特别在意这个 用药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多药都可以保护好患者的胰岛功能，让它避免出现一个快速衰竭的过程。 是，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保健品里边，我真是看到有一些这个药品当中啊，这保健品当中，比如含有二甲双胍这样的药品啊，吃了之后确实效果挺明显啊，咱们就吃保健品吧，别再吃那药品了。其实这是商家那种非法做法，对吧？ 对 啊。另外的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说早用药不用特别的这个紧张哈， 对 啊，这个有些人的对于吃药特别头疼，尤其对于吃西药好像特别的这个难受啊， 对， 以至于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他是听邻居啊张大妈说，哎，我吃这个降糖药特别的好，效果不错，你也吃吧， 对对对， 然后就把大夫的药扔一边了。也有这样的患者，是吧？ 对，我们经常在业界开个玩笑说隔壁老王比我们说的有用然后我们也在反思医生的这种宣教能力是在逐渐减退的，不如老王有 说 服 力 度那个可能有一部分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医生的一种身体力行。因为医生他本身这个状态，他不是一个病人，他没有办法体会病人的痛苦，但是老王他会体会，所以这个病人他会跟他的邻居会有更多的互动。那我们医生也现在也在反思这个问题，现在呢也加强了更多这种角度的健康宣教啊。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观点，我觉得观众们必须得有所了解，就是其实每个个人他之所以出现糖尿病，他的危险因素以及他的胰岛功能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适合隔壁老王的药不一定适合您，有可能他是一个一型糖尿病，或者他的胰岛功能已经很衰竭了，但是您刚好是处于胰岛素抵抗期，这个时候他所用的药物肯定是不适合您的，而且不适合您的状态下再使用的话，不光会对目前的疾病没有好转，有可能会对他的并发症有一个促进作用。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让病人每个病人获得一个现在专有名词叫个体化治疗， 个体化治疗， 对，它一定是最适合您的治疗才是最好的治疗。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夫可能需要跟这个患者不断的来沟通，是吧？来讲一下这个药适合您，千万别轻易换药，对吧？而且是不是对于患者来说，糖尿病它既然是个慢性病，就是定期的随诊就非常的关键了，是吧？ 对啊，所以我们经常也是在跟病人谈聊天哈，就说您一生中必须得有三个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就是医生朋友，因为这个朋友呢他完全是站在您个人的角度来帮你设计符合你的治疗方案，然后来帮助你关心你后期的一些 并发症的筛查，还有你的血糖治疗的调整和你的血压血脂还有其他这些综合治疗的一个设计， 嗯， 这个是才是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案。那在我们的指南里头也是界定每一年都要进行并发症的筛查， 每一年都要查一次。 对，因为其实可能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经常听一些节目，糖尿病的血糖高其实 不可怕， 对，最可怕还是并发 症 的问题啊，像失明啊、肾衰竭啊、心梗、脑梗啊、截肢啊，这些可能都是病人不愿意碰到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早期的进行并发症的筛查，这些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现在的医学研究对于控制血糖是不是已经相当的前沿，相当的高级了，是吧？ 对， 啊， 现在这个因为这些做糖尿病界的学者，他们一直致力于在找一个最好的控制的目标，然后再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群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所以现在这些科研的这种进展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现在依旧有很多的新药在开发，是作用于不同的糖尿病发病机制的这种新药。 是，今天呢，我们和来自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潘吉大夫来聊了聊糖尿病啊，其实还有很多内容想请您谈，包括为什么有些人吃着这个降糖药物，这个血糖真的有时候晕在路边了哈，以及一系列的问题。对，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先请您聊这么多，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好，谢谢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节目内容。